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着你来，让梦境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 走下去，我会牢牢记住。 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在未来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回忆中有些不能碰，在你的眼神中似乎有另一种易碎的痛，往事有多重，当你跟我说时间浪费在哪里，为了什么，爱你让我摸索着你的路，碎玻璃刺痛我的双脚的每一步，多想来时路我也在你旁边。你说爱上我很快乐，把心磨碎了，可是呀，什么人也不会记得。爱你让我摸索着你的路，碎玻璃刺痛我的双脚的每一步，多想来时路我也在你旁边。 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。 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，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，因路人越远，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，加上我的思念，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， 头望呀望一望，哦，假装心上心上一定慌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，哦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总奈他一身光认可他，怎奈他一身光有个他，怎奈他一身光有个他。留住，看不到爱情。 是你会不会停息，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，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一，农历四月十三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29度。廊坊明天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阴，最高气温30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二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很多人都会抱怨喝凉水都长肉，但是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，有一些方法就算你吃过头了也是能补救不发胖的。比如说吃了油腻食品之后喝一杯芹菜汁，芹菜中的纤维可以带走你吃进去的部分脂肪。放弃不了甜食的话，吃完甜食最适合做运动。摄入量超过正常的食量导致消化不良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喝一杯橘皮泡的大麦茶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身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如果吃了很多垃圾食品，胃里不太舒服，而且还会长胖，解决方法是吃水果，可以有效地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不足。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先要吃得健康一点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一路洒洒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 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，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，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等着你回来，给你把花开。

我的歌。 身上啊

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。要我的梦要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思微笑去原谅了，越分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 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